士师记嘅七章尾。今日我哋继续又会系讲士师记，讲基甸嘅故事。嗱，你话点解基甸咁长嘅古仔嘅咧？有成三章嘅经文喺士师记第六章、第七章同埋第八章，系比任何嘅士师更长嘅篇幅。嗱，好多谢阿 Winnie 为我哋拣歌，系今日我哋见到有。凭住信心嚟到系战争，为主嚟到作战，非常之同我哋今日嘅讲题系吻合。嗱，今日就要讲到基甸点样大败佢哋嘅敌人。嗱，今日嘅副标题叫做放出瓦器中嘅光。嗱，其实呢个就系佢哋嘅战略嚟嘅，就系将火把放喺瓦器入边，人哋睇唔到。然后将瓦器打碎，突然间将光就放出嚟。你话呢个战略对我哋新约嘅基督徒有啲乜嘢嘅教导呢？我哋学到啲乜嘢嘢呢？其实等阵我哋去到结尾嘅时候，我哋就会返嚟睇一点，其实同我哋基督徒係有莫大嘅连带关系。回顾一下，我哋讲到系基甸神差派佢去带领以色列人嚟到系同米甸人争战，由32000嘅士兵就减到去300人，系嘛？叫佢夜间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哇！基甸好惊好惊。其实如果你数下嘅话，神已经三次讲俾基甸听佢会得胜嘅。第一次喺士师记嘅6章14。然后6章16，跟住喺7章7節应许咗佢会得胜，佢仍然都系唔信。佢三次求神俾佢神迹嚟到睇，第一次佢要证明同佢讲说话嘅就系神自己俾佢嘅系神嘅旨意，于是就有火从磐石中出嚟，系将佢嘅祭物完全烧毁，系嘛？仲系淋咗汤嘅添。毫无疑问，呢一位就是神自己同佢讲说话。跟住呢，要证实系咪神叫佢带领以色列人嚟到系面对米甸人，佢又求两个神迹。第一次就系喺禾场嘅上高摆咗羊毛，佢要第二朝早羊毛系湿嘅，地系干嘅，神就应许咗佢，哇！但系佢又出意反意咯，我系觉得呢、这个神迹可能都唔够大，系嘛？羊毛系索水噶嘛，咁羊毛湿其实系好正常嘅啫，所以佢调翻转头，我今次要干嘅羊毛湿嘅地。第二招，神的确又系应验咗佢嘅话语，俾佢知道真系神要佢带领以色列人嚟到向米甸人征战。但系我哋见到佢仍然都系有好多嘅怀疑。这个同埋我哋似唔似啊？真係好似我哋，我哋嘅信心都係非常之嘅软弱。其实神就係眷顾我哋，神就係明白我哋嘅软弱。你话神点会明白我哋啊？佢高高在上啊，佢点知道我哋有咁嘅苦处啊？希伯来书嘅4章14至16節点话？话神差派佢嘅独生子嚟到世上，经历呢啲嘅苦楚，就系、要明白我哋，就系、要系眷顾我哋。喺希伯来书嘅4章14至16節，因为我们嘅大祭司就系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嘅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仲唔单止啊？神话，若果你哋唔明白，你哋缺少智慧，你哋可以尋問神，你們可以求問神。雅各書的1章5節，神說你們即管來問我，我是不會斥責你們。所以當我們是不明白，好像基甸那樣可以問神，但是不是求神跡，因為我們已經有全部神的話語在我們的手上。雅各書的4章6節還說什麼？神是阻擋驕傲的人，是賜恩給謙卑的人。只要我哋谦卑咁去到神嘅面前嚟到求问神，神系眷顾我哋。诗篇嘅78篇39節话：我哋只不过系血气， 诗篇嘅103篇嘅14节话我哋不过系尘土，所以神绝对系明白我哋嘅软弱。但系我上次亦都同大家讲过，千祈唔好就逗留咗喺我哋嘅软弱吓、软弱到底系嘛？我哋要成为神嘅精兵，我哋要依靠神嘅力量嚟到系得胜，就系好似今日我哋会见到以色列人同埋基甸一样。嗱，今日嘅大纲其实可以分开三个部分，都系同胜利有关。因为我哋今日就会见到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第一点就系胜利嘅应许。其实神已经重复应许基甸系会得到胜利。嗱，这个应许是有三点，这个胜利是属于神。第二点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第三点呢，虽然神应许有胜利给我们，但我们仍然需要踏出第一步。嗱，所以这个就是有关应许的三点。第二点是胜利的预表。神再次俾基甸见到异象，俾佢知道真系佢系能够得胜，然后基甸就作好准备。嗱，呢个准备就系有一个敬拜神嘅心，我哋等阵系会见到。第三点咧，系要实践噶咯。啊，若果神话应许咗你嘅胜利，你翘埋双手，你乜嘢都唔做，你始终都唔能够得到胜利。所以第一点系信心嘅行动。第二点呢，要彰显出我们里面的圣灵。这个是对我们新约的人来到讲说话。相信大家开始见到瓦器里面的光，它的火把和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不是开始有少少连带的关系。等阵我们会回来看这一点。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是胜利的应许。这个是属于神的胜利。神一早已经是讲给基甸听，是我差遣你去的。士师记的六章十四节，这个胜利是属于神。神还跟基甸说，你要打赢米甸人好像打一人一样，打135,000人好像打一个人一样。你想想，神给基甸几大的应许。神再说，我会将敌人放在你的手里面，七章七节。而家今日嘅经文呢，七章九节、七章十四节，神又两次讲俾基甸听，我会将敌人放喺你嘅手里面。七章九节系神直接同基甸话，十四节我哋等阵会见到，佢系透过敌人嘅口同基甸嚟到讲说话。嗱，呢个胜利绝对系属于神，呢个胜利唔系属于我哋。所以所有的荣耀都是归于神，神是掌握一切。在历史当中，我们见到神是不需要任何的兵马都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上一次我跟大家讲了其中一个犹大王的故事，记不记得阿哈斯啊？当阿兰国和以色列国来到攻打他的时候，神说你不用怕，我会解救你。等阵我哋就会见到约沙法，又系另外一个犹大王喺树历代志下嘅二十章嘅故事。当以色列人系归向佢嘅时候，神都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约书亚嘅身上我哋就见得好清楚。约书亚归向神，神就屡次同佢讲：我已经将敌人交喺你嘅手里面。好多人认为基督徒好骄傲的，啲基督徒好自大的，成日讲信心靠神，他们好像什么都不怕咁样，咁懒叻。其实啱啱相反，我哋信靠神是一个谦卑的经验，不是我哋自大啊。我哋就睇到自己的不足，我哋就睇到自己的软弱。我头先话软弱系嘛？我哋就系见到自己嘅软弱，我哋相信呢一位万有嘅真神，感谢神佢容许我哋企喺佢嗰边。如果神容许我哋企喺佢嗰边，我哋仲有边个怕？任何人我哋都唔使怕。但系希望大家见到呢个系一个谦卑嘅经验，能够 活出我哋嘅见证，虽然系有敌人嚟到系攻打，虽然面对敌人，当我哋系谦卑咁样去到神嘅面前嗰阵时，神就会带领我哋得胜。嗱，等阵迟啲去到结束，我哋又会翻嚟睇呢一点，系一个谦卑嘅经验。嗱，除咗呢个胜利系属于神嘅，仲有神系与基甸同在。士师记嘅六章十二、十六节。两次讲到神与基甸同在，等阵我们会见到，当基甸和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们的口号是什么？不是基甸的刀，他们的口号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有没有见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当神同以色列人喺住旧约同在嘅时候，佢哋系所向无敌。喺历代志下嘅二十章，讲到有摩押人、有亚门人、有米乌尼人同埋以东人一齐嚟到攻击犹大、攻击约沙法。李德米话唔得人惊，四国嘅联军嚟到攻打犹大，约沙法好惊，但系佢点啊？他是定义来到寻求耶和华，他是宣布向犹大全地宣布禁食。于是在历代志下的二十章十七节，神就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啊，这次你们不要争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有没有见到神应许同以色列人同在，甚至同他们说什么？你们不用出去争战。但是有没有见到经文说，虽然不需要去争战，他们需要出去摆阵站着，他们是需要来到迎敌，但是真正争战的是耶和华自己，是神自己。神说你们不需要去争战，但是你们要出去迎敌，我会与你们同在。这一个这样的应许和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二十节是不是很相似？耶稣基督说，我会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是吗？喂，很多基督徒很喜欢这句的应许，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但有没有见到前面的经文讲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是吗？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有没有见到虽然不需要我们的征战，但是需要摆阵站着，需要是迎敌。我们有我们需要做的事，但是真正为我们征战的是神自己。所以以色列人都是一样，他们都需要踏出第一步，基甸需要踏出第一步。所以神就跟基甸说，在士师记的七章九节，吩咐基甸起来下到米甸的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今次神不是叫基甸还未去迎战住，只是叫他去到敌人的营地那里去窥探。为什么神要叫他去窥探啊？很简单，因为神见到他还是缺少信心，再给多一次机会给他见到，由敌人的口亲自告诉他们，神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他的手上。若果基甸跟神说，喂神啊，你都已经应许了我得胜了，你不如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不需要我出去迎战，不需要我出去打仗，你就将啲米甸人交喺我嘅手中。若果系咁样嗰阵时，我相信以色列人将永远系唔会得到胜利。我哋都好需要系做我哋所做得到嘅，就系踏出第一步。神嘅工作永远都系有佢嘅主权，同埋我哋有我哋嘅责任。其实救赎都系一样，得救救恩都系一样。好多的基督徒得救了之后就怎样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得救。得救是有得救的功夫，要活出我们的救赎。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有没有见到啊？是神拣选，甚至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运行成就他的美意。但我们需要做什么啊？保罗说，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有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永远都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如果我们说得救了啦，神拣选我什么都不做，说不定你不是真正被神拣选过一位。有一个人请了一个朋友去他的屋企来到吃饭，吃完饭之后他就带个朋友去到后院，他说你看我的后院几靓啊，他的客人好有感触，哇你的后院真是靓啊，他说感谢神给你一个这么靓的后院。这个主人就笑笑口地说，是啊，是神赐给我的这个后院，但是你应该见到这个后院当完全属于神，我还未开始打理那件事是怎样，意思即是什么啊？是啊，是神给我们一切，是神赐给这个人有个很漂亮的后院，甚至给他有智慧懂得怎样来到打理。但是如果这个人每天就坐在那里祷告的话，哎呀神啊，你给我一个漂亮的花园，他自己不去做的话，你想想他的花园会变成怎样，我相信会长满野草，是吧，野花野草。嗱，除了第一点我们说神有胜利的应许，第二点有胜利的预表，他再次被基甸见到他是会得胜，所以他又给了基甸一个异象，一个启示，他叫基甸去到米甸人的营里面去，然后他跟基甸说，他说你怕你可以带你的仆人普拉一起去。基甸是很细胆，没有胆，但是他始终起码愿意是带领他的仆人普拉跟他一起去。去到米甸人的营里面，他听见有两个米甸人正在讲话。在士师记的7:13，一个人发了一个梦，就讲给他的同伴听。他说，我作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神透过敌人的口给基甸见到他将会得到胜利，神已经将米甸人放在基甸的手里面。其实今次若果你数的话，已经是第五次神跟基甸说你一定是会得胜。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梦，神频频是透过梦境来到同人讲说话。记不记得旧约有雅各，是吧，神跟雅各在梦里面讲说话。还有约瑟呢，哇，可以讲他是发梦之子啊，这个是吧，自细就发梦，还发到他的哥哥甚至父母都向他敬拜，结果他的哥哥就嬲死他，他的哥哥想是卖了他，甚至是杀了他。神亦都透过梦同所罗门王同埋但以理嚟到讲说话，但系呢啲都系旧约。新约咧，有玛利亚嘅丈夫约瑟，系嘛？神系透过梦境同佢嚟到讲说话。你话呢啲都系信神嘅人，神甚至可以系向非信徒嚟到系讲说话。例如，记唔记得圣经入边嘅亚比米勒啊？创世纪的20，说这个人就惨了，差点被阿伯拉罕害死他。阿伯拉罕跟他讲话，讲些又不讲些，说撒拉是他的妹，但是又不讲是他的太太。于是这个亚比米勒见到撒拉这么漂亮，想娶了他做太太，好在神报梦给他，若果不是他就大件事，是吧，得罪神。还有呢，还有旧约的尼布格尼撒，一代的枭雄，神一样能够透过梦境跟他讲说话。但以理书的2:4，还有跟约瑟一起坐监的囚犯， 创世纪的四十章，甚至法老王创世纪的四十一章。啊，咁你话新约咧有冇非基督徒、非信徒系俾神用梦境嚟到传说话？有，比拉多嘅太太系嘛？马太福音嘅二十七章。嗱，若果有人认为而家神仲系透过梦境嚟到同我哋传达信息咧，要好小心，因为就算喺旧约喺树耶利米书嘅二十三章三十二节，已经话系有虚假嘅梦。那些梦甚至可以是误导你，令你行错路。而在《撒加利亚书》的十章二节说有假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说所有的梦都是从神而来。现在呢，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圣经的正典已经关闭。今时今日神是透过什么跟我们讲说话？透过圣经他的话语，就是我们手上那部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但是有人会问，那是不是神不可能不可以透过梦境来跟你讲话？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神绝对是可以，但是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需要。这个梦见到一个大麦饼滚咗去个帐幕度，将个帐幕嚟到倾覆，究竟系代表乜嘢呢？嗱，我哋首先睇大麦饼系代表乜嘢？大麦其实系穷人食物，穷人嘅食物嚟嘅，喺度以色列。嗱，咁你话穷人嘅食物代表乜嘢啊？以色列人同埋基甸，点解佢哋咁穷困啊？你谂下，米甸人已经光顾咗佢哋有七年，每年嚟抢佢哋嘅食物。抢他们的收成，所以他们是穷困。这个大麦饼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和基甸。滚到去倾覆了这个帐幕，米甸人的帐幕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是战胜米甸人，是吗？其实这个这样的比喻在圣经里面时时都出现的。但以利书的第二章记不记得讲到有一块不假人手的石头从山上滚落嚟，打碎咗一个人像，记唔记得啊？呢、这个人像就系代表世界列国。嗱，呢一个不假人手嘅石头喺圣经入边代表乜嘢啊？神自己。所以其实但以理书嘅第二章呢、这个预言系有关耶稣基督喺度末世将会翻嚟战胜列国，佢就系嗰块不假人手嘅石头。在《士师记》的七章十四节，那个同伴就解梦了，他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亚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好有趣，这个人、他是米甸人，但他成为神讲话的出口，他讲的话变成真理，记录了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预言来的。神居然是透过一个不相信的人能够讲出他的话，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原来神是要透过他的口来做什么，来到鼓励基甸。这个真是见到神的大能。而家基甸完全清楚晒，神真系将敌人交喺佢嘅手里面。其实我哋都系一样嘅，好多时我哋知唔知道神嘅旨意系乜嘢？知道嘅，系嘛？有读过圣经，我哋知嘅。例如執行大使命啊，例如要我哋去传福音啊，系嘛？但系好多时我哋都会点啊？好似基甸咁，哎呀，神啊，你俾多个证据我睇下。俾多个兆头我睇下啦，咁我就去啦，系嘛？但系我而家讲咗，我哋而家有晒全部神嘅话语，基甸冇啊嘛，所以神容许佢系要求见到神迹、见到兆头。我哋而家有晒全部神嘅话语，我哋唔可以用呢招噶咯，系嘛？其实呢啲人话：哎呀，我俾我睇多个兆头，俾我睇多一个证据，乜嘢意思啊？系藉口嚟啊，系嘛？藉口嚟嘅，见唔到咪唔使做咯，系嘛？咁所以呢啲都系藉口嚟，所以我哋要好小心。 我哋系知道神嘅话语，我哋就应该要去做。嗱，唔单止神俾基甸见到胜利嘅启示，基甸亦都做好咗胜利嘅准备。基甸俾咗我哋一个好好嘅榜样，就系为主作工之前，我哋首先要做乜嘢啊？你睇下士师记嘅七章十五节，基甸听见这梦和梦嘅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嘅营中。佢立刻就敬拜神，佢见到神嘅大能，佢见到神嘅怜悯，佢俯伏喺神嘅面前。嗱，佢点解见到神嘅大能啊？喂，透过敌人嚟到同自己讲说话，嚟到鼓励自己，你见唔见到神嘅大能啊？点解神嘅怜悯啊？基甸知道自己系一个几冇信心、几懦弱嘅人，神就继续嚟到鼓励佢，所以佢真系感动到立刻俯伏喺地上嚟到敬拜神。其实呢一个喺《约书亚记》嘅第五章，我哋见到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之前，都系一模一样，佢首先俯伏喺神嘅面前嚟到敬拜。嗱，我哋要成为神嘅好战士。我哋要为主嚟到作工，我哋首先要做乜嘢？我哋首先系要敬拜神。嗱 ，John Bunyan 呢一个清教徒，佢曾经讲过一句话，佢话喺说我哋祷告之后，我哋先至可以做比我哋祷告中所求更大嘅事。但除非我哋先祷告，我哋唔能够完成比我哋祷告中所求更大嘅事工。我再讲一次，在我们祷告之后才能够做比我们祷告中所求更大的事，但是除非我们先祷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到完成在我们祷告中所求更伟大的事。这个是非常之正确，我们为主作工，我们是要踏出第一步，但是我们是要是敬拜神，我们要是求神来到帮助，我们要向他来到祷告。其实如果你注意的话，这几个礼拜我们粤语堂都在讲信心的。两个礼拜前我讲基甸的故事，就是讲基甸他信心的印证，他信心的操练，他信心的测试，是吧？上个礼拜呢，骆牧师跟我们讲什么？论信心，是吧？今日我又是讲信心，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至到七节，就是上个礼拜骆牧师的正道的经文。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多人说我有信心，拍心口，不是真的信心来的，是吧？真的信心是什么啊？经文说是寻求神，寻求神的旨意来到讨他的喜悦。真正的信心不是说叫神帮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叫神帮我们做我们希望见到的事，真正的信心是求神的旨意要蒙他的喜悦，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基甸和他的仆人回到去以色列人的营地里面，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好像一个新人一样。在《士师记》的七章十五节，基甸说，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的手中了。奇不奇怪啊？前面的经文说什么？神将米甸人交在哪个人手里面啊？是基甸的手里面嘛，是吧？基甸现在调翻转头话，神已经将米甸人交在你哋嘅手里啊！佢系同以色列人嚟到讲，佢系要灌输信心入去佢士兵嘅心里面。我哋见到基甸由一个好充满怀疑惧怕嘅人，而家变成一个勇敢嘅战士。我哋见到慢慢慢慢，米甸人嘅信心就越嚟越弱。以色列人的信心呢越来越强，是吧？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节说，信心是什么？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嘛。他们都未去打仗，未开片，已经神跟他们说你会得胜，而他们相信，这个就是信心。未打仗已经相信他们会赢。 而且呢场仗点解系要靠信心啊？靠佢哋自己一定唔会赢得到啊！三百个人点同135,000嘅人嚟到打，冇得打嘅，系嘛？仲有你哋等阵会见到佢哋嘅兵器系乜嘢啊？唔系刀剑，唔系枪击，系乜嘢啊？系瓦器入边装住火把，攞住羊角嚟到吹。喂，如果敌人攞住刀剑，你命都冇噶咯，系嘛？真系要凭信心嚟打噶。其实神一早就喺度操练基甸同埋佢士兵嘅信心。32,000嘅人减到去10,000，10,000减到去300，嗰啲以色列人心谂呢场仗唔系我哋打嘅，300嘅人点打啫？吓、啊，倚靠神嘅系嘛？佢哋嘅信心越嚟越大，但系米甸人嘅信心咧越嚟越弱。第一个探子回报：喂，以色列人有32,000个士兵啊！喂，我哋有135,000、32,000，冇得打嘅，我哋赢硬嘅。第二个探子又嚟咯，而家减到去10,000啦。哇，嗰班米甸人心谂乜嘢葫芦卖乜嘢药啊？32,000人都唔够打噶啦，你仲减到去10,000？第三个探子又嚟到，而家佢哋嘅士兵减到去300啦。米甸人开始就惊啦，因为点解啊？他们的敌人不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是以色列人的神，是耶和华自己。这场仗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跟人打仗打得多了，他们说跟神打仗没试过、啊、还有呢，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预备这场仗怎么打，所以他们真的越来越害怕。就在这个时候，基甸要以色列人踏出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第三点就是胜利的实践，要踏出信心。在士师记的7:17，基甸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怎样行。自从神在酒炸场找到基甸来到是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人，我们见到基甸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记不记得在士师记的6啊，很多问题多到不得了，问完一样又问一样，现在呢没有惧怕，没有战惊。还有呢、啊、在着6和7，他不断地要求见到神迹，是吗？现在呢有晒信心，不再要求见到神迹，他甚至吩咐他的士兵应该要怎样做，怎样来到打这场仗。其实基甸的改变就是跟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改变都是一样。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啊？有人说上天堂啦，好消息啊！其实未上天堂，我们已经有好消息的了。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变成一个新人，就能够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在哥林多后书的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约翰福音的1:42，耶稣和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称为这个字和成为这个字是一样的解释。我们每一个主内得救的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就是好像耶稣基督和彼得所说，你要称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基督香气在我们身上的人。我们见到基甸从一个胆小怕事、充满怀疑的人，成为一个士师，成为一个领袖，成为大能的勇士。我们呢，我们都要是从我们的内弱行出来，是吧？我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是啊，神是体恤我们的内弱，神是眷顾我们的内弱，但我们不能够永远在内弱里面。我们要走出来，从软弱变成神的精兵，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 啊，这个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嗱，究竟他们的战略是怎样呢？嗱，我们会见到基甸会将他的士兵是分开有三队，每一队手里面都是揸住一支的号角，一个空的瓦樽，瓦樽入面是放住火把。嗱，号角是爱嚟吹响，毫无疑问，系嘛？瓦樽是装住个火把，但系当你嘅瓦器是打烂咗嘅时候，光就显现出嚟。嗱，其实佢哋所用嘅呢一个号角，原文系扫花呢个字，系山羊角，山羊嘅角。嗱，我喺处讲约书亚记嘅时候，我都同大家讲过，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就系用山羊嘅角。我亦都讲过点解，就系约书亚进入应许之地，应该系一个禧年嚟嘅，系一个禧年。嗱，而羊角呢个字就系同禧年系同一个字。嗱，咁你话点解而家基甸又要用翻羊角啊？我相信基甸系想鼓励佢手下嘅士兵。如果佢哋记得当年约书亚系点样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是赢了这一场的战争。我相信基甸就是想用这个故事来到鼓励以色列人，所以他同样是用回羊角。这个战略就是他们去包围住米甸人在夜间，然后突然间一声的命令，以色列人就吹响他们的号角，然后将他们的瓦器打碎，等光是可以显现出来。然后他们就大声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跟住怎么样啊？是神令到米甸人自相残杀，全部都是神的工作了。跟住这个就是他们的战略。不单止我们见到基甸变成有勇气，他的士兵都是一样。在树最初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士兵他们聚集在哪里？在到哈律泉的旁边。我跟大家讲过哈律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啊？战惊惧怕，是吧？所以可想而知，最初以色列人的士兵是战惊惧怕，但他们现在已经不怕了。士师记的七章二十一节，他们在营的四周各站各的地方。嗱，呢个好值得我哋基督徒嚟到学习。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好应该喺教会入面有侍奉，应该系企喺我哋自己嘅岗位嚟到系活出我哋嘅信心。就系好似彼得前书嘅四章十至到十一节所讲，各人要照所得嘅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嘅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当基甸一声令下，以色列人就吹响号角，打烂他们的瓦瓶，等瓦瓶入面的光是放出来，然后米甸人就一片混乱。嗱，点解米甸人会咁混乱啊？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喺树瞓觉，黑麻麻系嘛？或者你去 camping， 你喺度瞓紧觉，哇！突然间，我听见有号角声，你醒咗，哇！突然间见到四周围啲火红红声，大大声嗰啲人话：哎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会怎样啊？我相信你都会惊得好紧要。啊，那些米甸人以为是被一队很强大的军队来到围绕住自己，神是令到他们有惊惶有恐惧，开始来到自相残杀，而他们是开始向东南方来到逃跑。基甸就召集以色列人来到追赶他们，有拿弗他利啊、亚切啊、马拿西这些支派，记不记得之前有成三万二千的士兵走了去，大部分走了去，得回三百。我相信很多这些士兵又回来来到追赶米甸人， 甚至非常自大的以法莲支派都来帮手。为什么我说以法莲支派是自大？你听埋落去士师记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是捉住了有两个米甸人的王子，一个叫做俄纳，俄纳的意思是乌鸦，另外一个叫做西尔帕的意思就是豺狼，捉了两个王子。其实我们见到士师记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在哪里找到基甸啊？在树榨酒池，是吧？他害怕不得了，躲在那个树来到打麦子。现在在第七章的结尾呢，镜头又回到去酒榨池了。今次发现什么啊？米甸人的王子躲在那个酒榨池，将他捉出来，是将他处决。我们看到完全的形势是调转了。六章的头，以色列人害怕不得了，米甸人居上风。跟住而家七章尾呢，个形势完全调转咗，以色列人得到全面嘅得胜，米甸人系大败。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啊？就系、是、以色列人同埋基甸都将信心放喺神嘅身上。嗱，我头先开始嘅时候同大家讲，喺瓦器入边发出光芒，其实系新约嘅教导嚟嘅噃。你话真系？系啊。看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五至到七节，我们原不是全自己，乃是全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为耶稣作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的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第十节跟着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好像一个瓦器一样，保罗讲的，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什么啊？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多时人哋睇唔到我哋嘅圣灵，我哋要系带着耶稣基督嘅死，咩意思啊？喂，我哋都系被耶稣基督救赎，佢嘅死就救赎咗我哋啊嘛，洗干净我哋嘅罪啊嘛。嗱，好可惜，好多嘅基督徒就停留咗喺嗰度，我得救啦，耶稣基督洗晒洗干净我嘅罪啦。但系你睇埋保罗下边讲乜嘢？要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活出美好的见证的。就是好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每个人要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让人家能够见得到我们的里面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有一个时候我们是会做得到的，就是苦难，就是困境。很多时基督徒活不出美好的见证，但是身上有些问题出现了，就会怎样？他们就会愿意谦卑下来，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神是容许苦难，容许困境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很可惜，好多时当基督徒是有苦难有困境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的祷告是怎样啊？神啊，将这些的苦难困境拿走啦，拿开啊，我不需要这些东西，神啊，帮助我能够脱离这一切。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祷告。但是神透过圣灵用微小的声音来到跟我们说，乖仔啊，乖女啊，你是需要这些的逆境，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将我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有一个很古老的民间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是有两个瓦器，他每天就是用这两个瓦器为他的主人来打水。他做了一个是竹竿，将两个瓦器一边摆一个，然后他就会去到河边来到为他的主人来到打水。两个瓦器都不同的，一个是完美的瓦器， 啊，这个完美的瓦器，每一次这个仆人都能够满满地将一缸水带到他的主人的屋企那里。但是另外那个呢，是有些小瑕疵，是有一条裂痕。每日在树这个河边摆满了一缸水，因为路途遥远的缘故，去到他主人那里已经得回半缸了。就是因为这样，那个完美的瓦缸就耻笑那个有瑕疵的瓦缸，你真的没用了。你看看我这么完美，这个仆人一缸的水我就能够 keep 住一缸的水去到我主人那里，你看看你几没用啊，有条裂痕都不完美，有缺点的，拿到去主人那里只剩半缸，你真的没用。那个有缺点的瓦缸就向他的仆人来到是道歉，他说真的对不住，他说因为我有缺点累到你，浪费你的功夫，浪费你的苦心，装满了一缸的水拿到去你主人那里只剩半缸，真的不好意思，我很惭愧。这个仆人就跟这只瓦缸说，有什么好惭愧啊，他说等阵回去主人那里，你留意一下近住主人的屋企的地上有什么东西的不同。啊，这个瓦缸真的留意很近他主人的屋企的时候，啊，他那边有很漂亮的花，长满了很漂亮的花，他看看另外完美瓦缸那边呢，一朵花都没有。那个仆人跟他说，在两年前我已经发觉你有你这个瑕疵，有这个缺点了，所以我就在路上种了很多种子，每一次你经过的时候，你的水就会滋润这些种子，就会长出很漂亮的花。他说现在不单止我是有水带给我的主人用，我还摘了一些花来到布置我主人的屋企，点缀我主人的屋企。你不要说你没用啊，其实你很有用，你是祝福了我的主人。其实这个仆人就是谁啊？这个仆人就好像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个人身上是有缺点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会用这些缺点来到是令到我们发出圣灵的亮光，给世人能够见得到，能够是荣耀神。就是好像这个仆人能够将这些花拿到他的主人，拿到他天父的面前来到是点缀他的家屋，就是好像将荣耀归给天父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里面都是有圣灵，但我刚才讲过很多人都看不到我们里面的圣灵。有些人就看得到，不需要苦难他们都能够活出那美好的见证，但是大多数我可以讲的基督徒都是需要有些苦难，有需要有些逆境，他们才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好可惜，我刚才也都说我们的祷告就是求神将这一切挪开。其实当我们在这苦境，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神啊，求你透过这些的逆境苦难能够帮助我明白你要我学习什么东西，你要给我见到我身边有些什么人，你想我去影响他们，去帮助他们，我怎样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到是荣耀你。这个才是应该我们真真正正的祷告，而不是说神啊，你挪开我们的苦难，挪开我们的苦楚。我们应该是将我们的苦难，将我们的这些的困境交给神，献给神，求神能够是透过我们的软弱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在我们破碎的生命当中能够是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不是说见到我们苦难当中的不足，而是见到什么？是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依靠神所得到的丰盛，所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基甸的故事，透过基甸和以色列人的士兵，我们学习到当我们是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你的身上，你是会带领我们得胜，你是会是帮助我们完成我们所不能够完成的事工。但是透过基甸的战略，我们亦都是学习到 就是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活出那美好的见证，将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彰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到。我们感谢你有时会提醒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些苦难，有些困境，有些的需要，以致在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信靠你，当我们是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求你的帮助，能够是活出那美好的见证，能够帮助到我们身边的人，加强他们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是将荣耀颂赞来到归给你。愿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心，当我们是有苦难有困境的时候，不是说祷告求你拿开这一切，而是求你是用这一切来到帮助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希望我们成为的人，能够是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